嗱，呢個的士司機之所以成為全港最用武嘅行業咧，即係暴打客人又好，或者攞碌水喉鐵去兇客人都好，咁好多即係聽眾都講過佢哋，即係幫佢哋搬行李咧，即係唔幫客人搬行李。係，咁就嗱，我係理解嘅，好多如果租車揸嗰啲咧，就真係好暴躁嘅。 嗯， 因為香港嘅的士業已經係變成一個龐大嘅利益集團。 嗯， 就係個的士牌嘅問題。 嗯。 如果你是租車的話，你要交租啦。就算你話政府交資會批准的士加價都好啦，其實冇意思嘅，因為個車行就會加翻你啊嘛，加翻你嘅車租嘛，咁咪得個做字嘅啫，其實係。咁所以咧，就你仲要遇到嗰啲咁樣嘅，即係客人，你覺得啊，阻住你揾食嘅咧，咁咪自然暴躁啦。 咁你諗下， 喂大佬，而家香港九十年代中期最後一次發的士牌，我記得。之後就冇發過的士牌，的士牌價而家平均700,000一個。我想問一下，點解一個交通必你話係咪必須？我覺得而家其實好多時候，你作為一個旅遊城市、國際商業城市，的士係必須嘅交通工具。你冇理由叫遊客搭巴士啩，係嘛？就算你話去機場都好多人都要選擇搭的士啊。好啦，係容許究竟佢一個投資工具定係一個交通工具先？ 投資工具都明。 喂。大佬，你想想現在那個的士牌價，你看到的大佬過700,000，剛剛近期才回落翻嘅，其實是跌翻落去的，即係顛倒咧。你諗下，即係呢個係仲要係壟斷在少數的的士商手上。一路一路密密咧收嗰啲綠的牌和紅的牌。 係， 咁就喺呢個佔呢個嗰陣時上去抗議呢個 Uber 嗰陣時有啲網民就去起底啊，就係究竟而家嗰個的士擁住的士牌係咩咧？咁全港擁有最多的士牌嘅車主手上的士牌市值54億， 因為佢收咗好多啲的士牌。 Yes， 600個市區的士牌，178個新界的士牌。 哇！ 就係叫做太和車行。 但是可以咁樣集中曬喺一個車行咁得， 係啊，佢俾你買賣啊嘛，交易啊嘛，咁變咗呢個的士牌咪可以咁樣一路歸曬邊咯，就去到718,000，2015年已經去到718,000啊，大佬，由2008年嘅300,000係升到718,000啊，係。 哇！2008年啊， 大佬全香港 仲好過炒樓喎、啊， 即係話。由90年代到而家，全香港只係有18,000架的士喺市區行走。 嗯， 係咪？咁你諗下，18,000個的士，我想問一下，由90年代到而家，香港人口增長咗幾多少？香港嘅遊客增長咗幾多 少？ 自由行2003年、2004年之後，香港嘅遊客增長咗幾多 少？ 所以我就話呢個係一個龐大嘅利益集團嚟嘅，的士發牌係。是每一任的交通呢個局長都唔敢掂，運輸局長都唔敢掂嘅。其實個原因就因為背後的利益太大啊！你都唔知嗰啲公司背後點解會幫手佔中申請呢個禁制令啦？點解啲的士商咁勇武啊？ 同埋點解佢哋霸幾條行車線啲差人都唔會抄佢牌啊？ 的士商係咪陳萬琪幫佢申請的 佢係小巴定潮聯？ 潮聯啊，陳萬琪 係啦，潮聯係第小巴嘅。 係啦，咁就而呢個陳萬琪就係呢個 中小型律師行協會 中小型律師行協會嘅主席啦。 係， 即係當日呢個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出席活動就係中小型律師行協會啊。 係啦， 就係陳萬琪啦。係，咁而上訴庭就係批出俾佢私人用禁制令去清除旺角嘅路障噶嘛。 係， 係嗎？政府有公共權力不用，法院竟然不去批評政府有公共權力不用，然後批出呢個私人的禁制令俾呢個潮聯。 係， 大家看到的。今日刑事檢控專員出嚟再講話冇政治干預，除非我盲嘅啦，我話俾你聽，你當全香港人都係盲。 嗯。 我今日講一個故仔俾我朋友聽，我話我最近啱啱寫書評，另一本書就係叫做《Serving the Right》，第三帝國服務第三帝國。 嗯。 係講納粹時代三個喺物理學界享譽盛名嘅科學家。 嗯。 一個就是個 Peter Debye，Peter Debye， 一個就是個 Werner Heisenberg。 Werner Heisenberg 就是個原子彈之父，就是研究個有裂變，就曾經是幫希特拉發展個原子彈，不過希特拉就最終選擇了這個 V2 火箭，就 drop 了這個原子彈，而原子彈計劃最終就被美國搶先一步。呢班科學家咧喺30年代都係喺德國從事呢個物理學嘅研究，亦都係攞個諾貝爾物理學獎，大科學家嚟嘅。呢個 Heisenberg 收尾咧就成為呢個 Breaking Bad 呢套電視劇集裏邊咧，嗰個男主角就係叫做 Heisenberg。 嗯， 你記唔記得嗰個製毒師啊？ 係 就係叫 Heisenberg。係佢哋呢班人咧點樣？其實我睇過佢哋同李國能係一樣嘅。跟石永泰的人是一样的，当他们的在实验室里面的犹太籍的同事消失了之后，被辞退之后，他们说我们的科学研究是没有受到政治干预，因为的而且确希特拉是没有打电话进去指示 Heisenberg 做什么的研究，甚至由希姆莱去指导 Heisenberg 你的研究结果怎样 present 给希特拉，是没有的。但是他的猶太的同事一個一個消失，而他們是沒有提出過任何的疑問， 沒出過一句聲， 是這班科學的精英是選擇沉默，因為他們覺得我的專業自主仍然受到納粹德國的保障。我覺得每一個大律師，麻煩你看看這本書，就是一個舊前年出版的時候，英文版是拿了這個英國皇家圖書獎的，其實是一本相当好的科普的书，是讲三个纳粹德国的科学家，他们怎样面对在纳粹时代面对种族清洗这样的。你可以讲种族清洗和你的物理学核裂变的研究是没有关系，你也可以讲没有证据是证明希姆莱、戈林打电话去这个莱比锡物理学研究所去指示你怎样研究。是吗？或者去这个什么威廉二世什么什么什么这个科学研究所去指示你怎样要发展这个有元素。不过为什么这本书这么重要呢？就是告诉大家，当你们选择了视而不见，甚至作者讲就是说他们去适应独裁体制那时候而选择沉默，这个是你永远都是事后才看到的。 我估 在进行当中的时候是不会有证据的，因为你那时候你不会知道希特拉是这样 的 方式去杀犹太人嘛。 而且他也证明不到，就是如果他当时选择出声，他会没得捞，因为他没有做到这件事嘛。 是啊， 其实他也可能有担心这件事，等于现在那些大律师一样，就是他担心为我出来讲一些似人话或者似法律的话或者公道话是会没得捞。 不是，因为在你那个的即是你看你选择你那个的所谓的证据的方式，譬如很简单，你问我有没有受到共产党的政治压力去营运这个网台，可以这么说，是从来没有一个共产党的官员打电话来上书局或者城寨指使我叫我不要讲某一些东西或者恐吓我，是没有的。咁但我会唔会喺呢个节目里面声称我系冇受到政治干预呢？书退晒翻嚟，所以派俾大家。杂志出咗十年冇得出，系咪先 ？YouTube 广告冇埋，咁你话呢个系咪证据呢？如果用刑事举证责任，呢个不是证据。即系话李国能让呢个刑事检控专员江乐士也好乜都好，个责嗰个举证标准系咩呢？就系我头先所讲啦，我系收到。錄低了中共官員打電話入嚟，我做緊節目嗰時候，然後叫你不要批評習近平，咁就為之，我仲要播埋出嚟俾你睇。 咁就係刑事證據啦。我話俾你聽， 咁就叫做斷， 咁就叫做干預啦。 嗯， 會唔會咧？南華早報擺個譚慧儀喺度做總編輯， 嗯， 佢使唔使馬雲打電話俾阿譚慧儀，叫譚慧儀聽日點樣寫呢個十九大啊？ 嗯， 佢擺譚慧儀喺度嗰下已經明白噶啦，大家。 嗯， 所以係唔會有干預噶。無線新聞部有個袁志偉喺度，所以不存在呢個中聯辦嘅陳山寧會打電話。嗯，去俾新聞部嗰個新聞總編輯或者打電話俾阿吳景俊，教導阿吳景俊點樣去報導十九大新聞嘅，係， 嗯， 唔會存在嘅呢樣嘢係，係咪？如果用呢啲標準嘅話咧，上述我哋頭先所講呢啲納税嘅科學家佢哋冇做錯， 嗯， 因為的而且確戈林、希姆萊同埋呢個希特拉係冇打電話去佢哋嘅物理學研究室裏邊指示佢哋做咩研究， 嗯， 但係佢哋對於身邊發生嘅嘢視若無睹。這個就是我對這班人的看法， 我 好像很嚴厲的指控樣，嗯，但是的而且確我覺得他們是做了一個相當之壞的 demonstration effect 給個社會， 還有一種的心態再深層一點，就是這些人他可能他都不是不知道有些東西是有陣糯味的，但他會選擇相信就是說我不出聲，我繼續留在這裡，我會做到一些事。 Yes， 有一個資深的律師跟我說，他說世良你不要那麼怒氣，即是聽了我在節目裡面所說，即是一個很尊重的法律界的人士，嗯，他說你當香港是一個租界， 嗯， 如果你在租界，這個是日本租界或者法租界， 嗯， 你可以不跟租界裡面揸 fit 人合作嗎？ 嗯， 但是租界裡面有一定程度的法治的時 候，嗯， 如果你全面否定了他的話，那不是更糟糕？ 是的， 這個就是我覺得，啊， 嗯， 很多今時今日在大律師界裡面不是共产党的走狗的人的想法的，我觉得这种租界论 甚至乎可能有，即甚至乎我不知道谭允之啊、石永泰之流，他真的可能是这样想的，即是喂 你搞弯了不是含包散 了，即连少少都没有，我现在叫做继续在这个位置我去顶住，我都叫做做到些东西啊，等于那班科学家都是的，他都可能以为即係佢知道啲猶太同事唔見曬係好大鑊噶啦，不過佢唔出聲，因為佢覺得佢自己喺自己嘅位置度，原來都仲做到一啲嘢，佢相信自己做到一啲。 有啲人唔係作出咁嘅選擇，譬如好簡單，阿愛因斯坦， 嗯， 當然因為佢係猶太人啦， 嗯， 本身佢要流亡，即係離開呢個德 國。 嗱，但係我覺得有好多人，你有冇諗過，如果集體作出行動去反抗嗰陣時，係咪會改變咧德國嘅歷史？是不是很多人不明白中國遊客還在做這些樣的納粹敬禮在玩， 嗯， 其實很多人不明白，很多德國人一世自責就是這樣的原因， 是啊， 這個不是說玩的，人家是真的自責的，不是好像大陸那些紅衛兵，啊，個個都賴毛澤東， 是啊， 我是受害人，毛澤東老點我，這個就是中國人的邏輯，但是德國人真的認真反省，因為他們沒有反抗到， 是啊， 他們選擇沉默， 是 去旁觀這個屠殺這個猶太人。 喂，這個我真的可以 做一個親身的見證，因為譬如我今次這個旅行之前我有去過奧地利維也納，嗯，有跟一些到奧地利 的人傾偈，就是，樣，嗯，一講到一些有關納粹的東西，他們真的不好意思說， 很自責， 他 是覺得慚愧的，你感到他是，即是他不想多說的那些，所以呢件事是真的，他哋真的會覺得那件事自責、慚愧，佢係 因為好多 自己做過一啲好錯嘅嘢，就算唔係 經歷過納粹的人仲存在噶嘛，佢哋仲係喺度噶嘛，而家可能是七八十歲， 係 係嘛？但係因為佢哋目睹嗰啲猶太人畫粒星，然後跟住佢屋企門口畫粒星，跟住佢屋企門口有個圍牆喺度，跟住然後一班一班嘅人送上火車，然後佢哋冇問點解，佢哋冇去一齊去反抗。结果咪就系咁咯， 跟住冇再翻嚟，跟住后来知道原来 系啊 烧晒， 所以我就话呢个就系呢班科学家唔系话要揭佢哋嘅同纳粹勾结嘅一个不光彩嘅历史， 嗯， 而系点解要讲佢哋嘅古仔一个作者，嗯，其实佢系要话俾大家听，你选择沉默其实就系帮凶啊嘛， 嗯， 你对嗰啲嘢视而不见嗰阵时候，其实你就系帮凶啊嘛，点解即系佢讲嘅系知识分子嘅道德上的優勢和弱點， 嗯， 是什麼？你以為你自己的專業領域裡面的自主就是等於這個不受影響 的或者絕對的道德， 道德是的， 其實那個只不過是你不是抽空離地存在於物理學實驗室那裡的嘛，你的物理學實驗室是存在於第三帝國裡面的嘛， 存在在一個社會的 context 裡 面，是啊，存在一個社會 context， 你不只是一個科學家，你同時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嘛，你不是一個大狀那麼簡單，你同時是知識分子的嘛，你做的事，你講的事其實對整個社會是發生影響的嘛，如果不是的話，你就自己法庭講，不要睬你，為什麼有線電視做訪問呢，是不是，是吗，这个就正正就是你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嘛，你才接受有线访问嘛，你接受有线访问是因为你想影响个大众嘛，所以我就说他们是所谓的去政治化其实是一种伪装，我觉得是一种伪装，他们不是不明白，而是选择了用一种租界和政权合作的心态。好了，跟着我问你，租界里面其实可以 last 到几耐这种法治， 同埋嗰個你同佢合作嗰個底線係咪一路一路褪，可以 褪到去邊？一路褪蝕嘅，其實係已經係。你而家嗱好簡單，你睇譚韻詩嘅講法，釋法已經係褪蝕曬啦。係咪？只不過唔好咁粗暴， 即係話做得密咁解啫。 即係呢個先知烏為蓉嘅講法已經體現喺譚韻詩身上啦。就是、既然係強姦嘅命運嚟嘅啦，不如就享受咯。 不過唔好強姦得 密。係啦，不過唔好咁密啦，好粗暴，我計唔到時間安全期啊！咁啊頂你有冇搞錯？即係你諗下。即是可以大律師公會無恥到這樣的地步，而其他人是默不作聲、你看到的其他人是不出聲的，是除了我們自己在發癲之外，其他人是不出聲的、我就說這個是跟納粹德國30年代的德國的知識分子是一模一樣，你目睹著整個國家走向深淵，目睹著劉曉波這樣判刑、這樣死，留下消失了， 到現在都沒出現， 而到現在不知道在哪裡，然后跟住集体沉默不出声，我俾个自由你香港人有咩用？你用呢个自由其实只不过是你买 Hermes 啫嘛，又或者去起摩天轮啫嘛，系咪？你俾个自由你，其实你唔会善用呢个自由嘅。其实我觉得俾个自由思想你，教改系乜呢？我哋推行呢个通识教育，系咪？其实培养咗就系黄之锋、周永康呢班学生出嚟，岑武辉呢班学生出嚟，呢班就系教改嘅产物。然后今日你拉佢哋坐监。系咪？咁你点解推行教改呢？我想问。我赞成梁美芬嘅讲法噶，取消咗佢啦。我赞成啊，范徐丽泰讲法噶，唔好列入为呢个必考科目。 通识科 系啊。既然你咁样去，你知唔知而家左部追杀嗰、那个伊丽莎白求生会嗰个通识科嘅老师啦，起晒佢底啦，系咪？公将佢私隐公开晒啦，用呢啲手法，用文革嘅方式去斗啲老师。我想问教育局长、副局长同埋。林鄭月娥本人，呢啲係咪你哋認可容許嘅嘢咧？ 佢哋唔出聲， 係唔出聲， 即係認可， 即係認可啦， 即係認可。 係咪？我想問楊潤雄，楊潤雄一句，好多我以前嘅同事同我講，佢話佢都係一個政務官嚟嘅，佢一個好人嚟嘅。我見到呢啲咁嘅嘢，然後你唔出聲，你話俾我聽，你係好人。蔡若蓮唔出聲係啱嘅，因為佢係教聯會，一個老左，係咪？甚至背後有份去支持呢啲咁嘅活動，絕對唔出奇。但你呢啲受 A.O. 訓練嘅人，甘心做走狗，係咪？其實為咗幾多錢啫？我想問啊。 唔係佢咪可能都有嗰個心態嘅，就係話我係 即係我唔做就蔡若蓮做就仲衰啊嘛。 係啦，我喺度都叫做做到啲嘢，守到啲嘢啊咁樣啊嘛。 嗱，呢個我話俾你聽，呢、這個就係到今日，我覺得民主黨、公民黨同好多嘅所謂律師界嘅人嘅一種心態。我覺得係咪呢種心態應該繼續咁樣守落去呢？一或你要將嗰個政局又再去翻一個尖鋭嘅鬥爭，嗱，我覺得呢個係我冇一個結論，其實兩條路線嘅選擇嚟。好多人就覺得有個政治嘅疲累症，再鬥落去，因為經歷過六八九嗰幾年咧，大家都真係殘曬啊，已經。結果8月20日都要有翻十幾萬人出嚟。如果你唔鬥落去，你的後果就是由一個進化版的689去 implement 689的 platform， 現在就是現在這個局面。但我覺得兩樣東西來的，其實我覺得政治精英和政治群眾兩個層面去看，我覺得政治精英本身是應該承擔更大的責任，起碼不是事事都要動員群眾，如果不是你政治精英來做什麼呢？你就要在個局裡面去爭取嗰個社會嘅公義啊嘛，咁但係我覺得而家其實我對於而家嘅所謂政治精英係相當失望。個原因你見到大律師公會咧近呢個月嚟嗰種嘅失態，我覺得直情係你回顧翻大律師公會嘅歷史， 有冇試過係咁樣政府前主席、前主席、前主席係每個禮拜出嚟去 defend 呢個公民廣場案同埋呢個東北案？ 都係輪住嚟嘅喎， 冇，真係冇，即係嗰種嘅姿態，其實已經係一個政治選擇嚟，我覺得。 嗯。 所以你問我好多嘢，其實政治干預同刑事罪行舉證是不同的。如果你用这样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是没有政治的。 嗯。 就等于我刚才讲的例子，城寨是没有受到任何压力。是吧？因为你就是 Adrian 可以质疑我，中联办会打电话给你啊，广告办会打电话给你啊， 是的 啊，爱字头有没有上来围你啊， 是的，他有没有上来啊， 有没有扫你墙啊， 没有啊， 是吧，有没有人跟你啊，没有啊，那不算是。所以我就話有陣時咧係即係物傷其類，我覺得即係我一見到呢種嘅拿出證據來呢種咁樣嘅質疑咧，就係我覺得你放低咗一個人嘅常識嘅判斷，就係咁啊，即係永遠一啲好簡單嘅嘢，大家睇得出嘅嘢，點解要花咁多嘅唇舌不斷去解釋、不斷去解釋、不斷去解釋咧？係咪等於我頭先講逢親奶媽出嚟講話唔關我事嗰啲，一定關佢事？就係咁嘅原因， 越關佢事添。 係啦，越係關佢嘅事嗰啲，佢就話越唔關我事。即係話，譬如林生著嗰對白襪，一定關佢事，因為佢話佢冇睇過。我哋先休息一陣先。